天，皓月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皓月绿草地，皓月艳阳天，皓月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

爱了为的我本心我的爱家路上民有满是难民的哈喽克亚那菲来里哎呦哈喽大巴是了的我的我可能不是爱你不是爱你为了爱你也好非得哈喽我都这个拉斯菲来里我的比他说过了没把爱吃喝了爱把斯菲撒巴斯布撒巴斯布撒巴斯布撒巴斯布撒比起也丢撒也丢撒谁来巴斯布撒我来爱老为的我本来我把爱家路撒比起也丢撒也丢撒谁来巴斯布撒我来爱老为的我本来我把爱家路撒布撒呀路撒舒服呢舒服哎再不有不顺一路过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啊呀妈呀妈还要滚啊哎给不得了你黑问呀妈呀妈问那么地带你呢哎那累了的我的发誓有爱了爱了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冰淇也独色也独色谁来 Best Bossa我来爱了为的我本来我把爱家路上冰淇也独色也独色谁来 Best Bossa 我来爱了为的我本来我把爱家路上شقد خلاص الله بيقبل ما بيعدينا إلى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بات لي فسي ولا وليلا على حتة ما في شي هتبين كلاير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بس بوسة我来爱了为的我本来我把爱家路上冰淇也独色也独色谁来巴斯布撒我来爱了为的我本来我把爱家路上巴斯也独色我把爱家路上还为了巴斯布撒我把爱家路上巴斯布撒巴斯布撒我把爱家路上巴斯布撒巴斯布撒我把爱家路上

生气，生气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拉斯的摩巴那娃娃的巴拉斯的带那根土啊根上面一棒土巴拉的刀不熟的巴棒哈拉啊土啊撒撒对那拉娃一能的撒撒比哈达的对那努啊那维度呀烟啊门带一把杂里维护了努一来的顺天丹本领带爱门兰独立远门的撒撒的满大爱家是哪的呀撒达的白马银那是个嘎啦翻比亚根那根穷来一回的马努马拉吉巴不熟的马帮阿拉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抱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月儿高挂，远方的故乡。

你看庄稼地满眼都精彩，喝一口天津水，失落的又回来。我身虽服老花白年，我心贴乡亲说未来，一世父母光景好，兴国安邦春常在。百姓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领头大步迈。百姓是苍天，红军的战歌，我爱五指山的红军。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